欢迎大家收听《望向编辑部》历史环节，我是加灿生。这个环节主要是想讲一些古代西方发生过的事，就再同现实生活、现代生活做一个比对，就从而互相启发。第一单元就是迦太基的《覆亡记》，咁啊承接住上一节、第二节。我哋讲过迦太基，即系而家位于特尼斯啦嘅西边，现今嘅利比亚同埋阿尔及利亚嘅地区，卢米底亚。咁喺佢一代雄主阿马西尼撒嘅带领之下，就成功改革，由一个好似类似于古代蒙古嘅松散游牧民族同盟，就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国家。咁啊，于是就马西尼撒就展开佢嘅复仇同埋野心大计。喺经济上，佢去挑战呢个迦太基嘅农业地位，即系等于呢个深圳、上海、天津挑战香港地位一样。喺政治上就收买咗一批失意政客同埋一班同佢做生意嘅人啊，商人提拔佢哋入去迦太基元老院啊，虽然係小众，不过都足以扰乱佢嘅施政，就即係等于西环对安插粮粉入政府一样。而喺军事上就利用呢个五十年和约入面嘅一条，就係话迦太基必须归还返侵略嘅土地俾马西尼撒，呢一条就将佢嘅个解释度无限放大，令到佢有藉口去侵略迦太基嘅边境，唔停咁一忽一忽一忽咁嘅肉咁削去。咁喺罗马嘅刻意纵容之下，迦太基系完全冇办法反抗，唯一能够做嘅就系忍。希望等到五十年磨约过去，变返一个正常国家之后，就慢慢再同马西尼撒算账。而马西尼撒做咁多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係、是、想呢个卢米底亚加泰基大融合，变成一个北非强国。咁而家我哋将要讲嘅一章就係罗马方面嘅政情，会比较长，会分两节去讲呢一个 chapter， 就系讲罗马点样由一个好普通嘅，即系一个地中海嘅保卫者、文化保卫者，变成佢嘅统治者，对原本系好平等咁同其他嘅城邦交往，变成我欺凌你哋，攞你哋嘅地，而呢一个转变系有一个推手同埋一个代表人物。佢係亦都令到羅馬未來100年，甚至當佢個亂世發生嗰陣，有住深遠嘅影響。呢、这個人就係加圖。歡迎收聽《望向編輯部》歷史環節第一單元：帝國崛起、城邦毀滅、迦太基覆亡記第三章：羅馬無阻的崛起。加圖。咁我哋去到公元前187年，距离呢个撒马战役，即系50年和约过咗15年。喺东方嘅世界，中国阿吕后好伤心，因为佢嘅长女老元公主死咗。中东就更加大祸，佢嘅国王，即系曾经同罗马打过一仗嗰位西塞琉王朝安提亚三世大帝，挂住大帝个名，但系打败仗就冇钱，就于是谂住去老劫神殿，结果呢就被罗马人击败，之余仲要死埋，皇天击杀，俾人行刺死咗。咁喺罗马帝国入面，就另外一盏大官司发生。就是昔日，呢次要审讯嘅人，就是昔日 嘅救国英雄，打低迦太基嘅救国英雄，而家嘅首席元老，罗马第一人西比亚阿非力加，即系西比亚加嘅非洲征服者，佢嘅控罪就系贪污。当时罗马人啱啱打低咗呢个安提阿三世大帝，并且签订咗和约，而嗰个告佢嘅护民官，号称手入边有本账簿，就证明咗西比亚当时收咗嗰位安提阿大帝啊嘅3000泰伦银币，以换取对佢和约上面放水，唔赶尽杀绝。亦都牵连到当日系唔系因为佢收咗钱，所以放迦太基一马。几日之前，呢位护民官拿住嗰份咁嘅账簿，就审问西比亚嘅细佬卢卡斯西比亚安提亚征服者，就问佢，佢细佬系就系、是、打低呢个大帝嘅统帅，所以获得呢个称号。当时就系咁呃佢，问佢3000泰伦去咗边？呢、这个护民官。咁啊，佢阿卢卡斯西比亚就一个忍唔住抢咗佢嗰份副本嗰份账簿副本，撕成碎片抌咗喺地，喺当众喺元老院入边咁样做，完全落于下风，失去啦理性。咁啊，今日到阿西比亚出嚟，佢一嚟佢就着咗一件白色去做祭典嘅袍入去。呢、这个法庭，当呢个护民官向佢审问嘅时候，佢问非所答，第一句就已经讲翻佢生平嘅事迹，由佢渡海打西班牙开始，一路讲，将每一场战役娓娓道来，每打低一个敌人，在场听到群众就一声欢呼。当佢打到最后嘅敌人汉尼拔之后，嗰一刻，所有人的情绪就已经到了顶点。西比亚乘机好举手咁讲：各位公民，就是呢一日，10月19日，15年前的今日，我打低了迦太基，将大家恐惧的迦太基打低喺你哋嘅，放喺你哋嘅脚下。所以我每年今日都会去祭神，你哋当中凡是有爱国心的人都应该同我去，因为这个典祭是为国家，是为大家的。讲完之后就行了出法庭，完全无视这个审讯，而那些群众亦都被他牵动一起涌埋出去，包括去审理这单案件的法务官。霎时之间，整个法庭只是剩下控告他的护民官戆居居地站在这里。我相信当时应该还有另一个人，而这个人的心里面一定在冷笑，就是说，西比亚，你虽然过到初一，但是过不到15，我一定，你不肯投降，我就一定会搞死你。这个人就是我们今章的主角加图。加图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平民或者是骑士阶级。咁何为骑士阶级呢？就要同大家讲下罗马本身嘅社会阶层系点分。咁呢，罗马人最初佢建构呢、这个政治体系嗰阵呢，就系、是、呢个军营嚟做单位。佢 base on 一个军营。换言之，边一个人能够供应军团贡献最多嘅，他的地位就会越高。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你能够供养到100-200人的话，你就是元老。如果你能够提供马匹的话，你就叫做骑士。如果你穷再穷一点，只是可以有盔甲的话，你就是平民。如果你什么差都没有，剩下个罗马公民，剩下个新的呢，你就是叫做无产者。 因为当时啲人打仗要自己带工具去打嘅，政府唔会俾你嘅。咁啊，系呢一个系罗马社会嘅基本结构。另外仲加多三样，第一就系争人钱乜都冇，或者俾人俘虏翻嚟嗰啲争人钱乜都冇，或者俾人俘虏翻嚟嗰啲咧，就系叫做奴隶。你好多钱，但系你唔系罗马公民。你以前系奴隶，但系而家系自由人嘅，自由身嘅就叫自由人。同埋第三种就系话，我系一个住喺意大利，不过唔系罗马人，系其他族裔嘅人，你就系叫做拉丁同盟。呢个系喺当区意大利嘅社会结构。好啦，咁阿加图就系属于呢个平民或者骑士出身，佢个土地。佢有幾塊田喺羅馬嘅東南邊，一個叫Tusculum 嘅地方，嗰度有好多貴族都有喺嗰度出生嘅田地擁有。咁佢阿爺同埋佢老豆都參過軍打仗，阿爺更加殺過5個騎兵，就好出名嘅。所以佢家族喺當地都有少少名氣，一個村仔入邊軍人世家。咁到佢16歲嗰陣咧，漢尼拔打到嚟，由於戰況太激烈，連佢16歲，通常18歲先徵召，咁連佢16歲都徵召埋。咁啊，過咗4年，當佢20歲嗰陣，由於可能戰功彪炳哇，咁喺士兵之間傳開咗個名，就升咗做軍團校尉，係服侍於呢個當時嘅總司令。費比亞帳下，咁負責就係對付喺意大利南邊嘅希臘同盟，背叛咗嘅希臘同盟。又過多幾年咧，就 join 咗一個軍團，就負責截擊越過由西班牙帶兵越過阿爾卑斯山，俾援軍漢尼拔嘅軍團帶隊嘅就係漢尼拔嘅細佬。哈士多魯巴巴卡就打死咗。咁通常咧服兵役10年就可以退役，或者春夏打仗，秋冬就休息。佢阿加圖就趁呢段時間咧，就翻咗去自己鄉下就耕田，遵從羅馬人嘅祖訓刻苦耐勞。夏天如果熱嘅，就唔打大赤肋，同奴隸一齊耕田。冬天就着件單衣行來行去，咁意大利暖啫，所以可以咁啊，北啲都唔掂。咁但係足以證明佢嘅身體好健康，擁有住羅馬人嗰早期羅馬人嗰種本色。而佢自己亦都講，佢最中意去嘅地方，當時就係佢附近一個景點，曾經有一個三任執政嘅舊居。呢、这個執政叫做 Manus Curtius，咁佢最出名嘅嘢咧，就除咗做個三任執政，打低由希臘人請翻嚟嘅大王嗰、那個叫皮洛斯大王，我哋第一章提過之外，另一樣嘢咧就係刻苦以及不可收買。曾經有人俾個啲黃金想賄賂佢，叫佢喂。帮下手即系松手啲，喺外国嘅贿赂佢呢个人就喺嗰班人嗰班贿赂者面前煮咗啲好难食嘅菜，可能分分钟系青苔都未，冇人知。总之等咗佢面前问你哋食唔食，佢哋梗系唔食啦。咁佢呢个曼尼斯就食咗落肚，然之后就话我连呢啲菜都食得，黄金对我嚟讲系毫无用处。而且相对而言，我拥有黄金，倒不如打低拥有黄金嘅人，系会更加获得更加多嘅荣耀。咁咪阿加图直情当呢个人系佢嘅偶像，由此可知佢心目中佢系一个咩型嘅人？佢系一个好名嘅人，好荣誉嘅人。佢一直都想学呢、Manus Curtius，但系好可惜，到最后佢系学到佢嘅名誉，学到佢嘅刻苦， 学到佢嘅唔贪黄金，但系并不代表佢唔贪钱。佢用另一个方法去攞值，佢唔会收受外国，但系并不代表佢唔会榨干别人。咁，嗱，我哋另一样嘢去睇家徒就系、是，当当时佢冇嘢做啦吓、啊，除咗耕田之外，最中意做嘅咧就系、是。去呢个会堂就去帮啲人打官司，帮啲乡里打官司，就并且做一啲法律上嘅嘢啊，法律顾问啊咁样，就有就系一个乡下律师，有啲名声。由于佢见过当时嗰啲咁嘅大人物，即系阿总司令费比亚嗰啲咧，佢亦都明白到要有辩才嘅表达自己嘅能力系好重要。啊，并唔系好似有时中国人就话，诶，沉默寡言系好，但系佢唔系，佢哋认为你有时候要表达你自己呢样嘢，你先爬到上去噶嘛。所以佢，所以咧，加图佢就去学习，咁啊喺希腊嗰啲教师度学习，但系并不代表佢嘅希腊系好，佢就听埋好多希腊嘅故事，但系佢系唔讲，由佢出道到佢死。佢都冇乜点喺公众讲过希腊嘢，但系佢就学咗一啲希腊嘅谚语啊、箴言啊、故事嗰啲警句，将佢译咗做拉丁文，就于是就借人哋嘅说话用拉丁文自己讲出嚟。于是咧，好多人咧就想捉佢，就话其实你呢啲都系学人嘅啫，唔好扮有智慧啦咁样，但系都系捉唔到嘅。但佢有好多嘢都係學到好緊要。咁啊，嗱，聽到呢度啊，大家硬係會認為佢啊同呢個奴隸一齊食飯啊，一齊捱苦，一定係個好老細。同埋咁，其實就完全係兩回事。咁啊，當佢晚年嗰陣，佢寫咗一本書，叫做《奴隸》叫做《作農業論》，係介紹人點樣。去 run 一个庄园，一个农家庄园。咁佢系佢石果仅存唯一遗留到现在都揾到嘅著作。呢一本嘢入面有一章系讲奴隶，就系话我哋要揾嘅奴隶，唔需要揾醒目，揾啲蠢蠢地，牛高马大就容易教，就粗到佢呕血。咁当佢临老嗰阵咧，买埋佢，咁啊最赚钱。咁啊，可能大家会諗啦吓，哇，卖埋佢最赚钱，这好正常啫吓、啊。我系奴隶主都咁諗啦，但系喺当时罗马人嚟讲，并唔系，因为咧，通常罗马人啊，见一个奴隶，如果你跟咗你十几廿年，到佢晚年嗰阵咧，你就会俾一样最大嘅礼物佢，就系、是、自由。咁当嗰个奴隶食。自由之后呢，佢就会拥有呢、这个结婚唔使问过你主人，我做咩工唔需要你老细吩咐，我去边度住亦都唔使问过你老细，我唯一要做嘅就係、是、好似中国帮会啲帮众每朝早见帮主一样，见返你嘅前奴隶主打个招呼，咁睇下你前奴隶主有冇吩咐要我帮手，冇咩就哎啊，奴隶主，我祝你身体健康，拜拜，就系咁嘅啫，唔系好似奴隶咁，我讲衰啲，我玩边个女人都要问过你，而且你身为一个自由人，你生个仔女唔系奴隶，但系你个如果一个奴隶生个仔女就系奴隶，而当一个细路系一个自由人，父母都系自由人嘅话，呢个细路就能够。去申请罗马公民籍，亦都即系拥有自由同埋希望。而家加图咁样做，啊，趁你老咗卖咗你，即系等于一个人同个刻薄老细打咗成世工，就嚟退休嗰阵，那个老细借啲纸，啊，话你做错嘢，硬生炒咗你，退休金都唔使俾，系一个好无良嘅人。第二。加图嘅政治思想，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系、是、话管罗马人就好似要管绵羊咁，而罗马人就系绵羊， 任何西方咩自由啊、民主嘅思想入咗佢个脑，都会令到佢哋唔听话。古罗马人就应该好似管军营咁，将佢变成一个编制，然之后就再命令佢哋，由我哋呢班精英阶层命令佢哋，等佢唔好压支压足。所以由此可知，呢个人谂嘅嘢基本上系好独裁、好李光耀式，而且一个好无良嘅老细，孤寒独宿老卵土。好啦，而大家亦都记住呢点，就会明白未来罗马人嘅走向系乜嘢，而同埋佢每一个动作都对未来100年罗马人嘅取向系有一部分嘅影响。尤其是凯撒年代，佢呢种思想先系凯撒年代最大嘅敌人。好啦，讲到呢度，咁讲翻当时咧，阿加图虽然系有啲名声，但系都唔系有钱。咁佢周围咧就有一个大地主，系一个贵族二代，叫做华勒留斯特拉库斯，弗拉库斯。佛啦，咁我会叫佢华勒留斯。呢、这个家族系罗马一个最古老嘅家族之一，不过唔算系顶级嘅元老，唔算顶级贵族。正如 Tony 讲过，香港有钱佬系互相睇唔起嘅，南湾就睇唔起半山，半山就睇唔起山脚，山脚就睇唔起九龙，九龙就睇唔起又睇唔起新界。互相睇唔起，罗马人都系一样。我七丘唔知边个丘住嗰个元老，唔记得咩丘啦，就睇唔起你其他罗马嘅元老。你有罗马元老就睇唔起乡下元老，乡下元老咧又有少少睇唔起呢个喺殖民地出身嘅有钱佬，或者暴发户，互相系睇唔起。而呢个人咧，华勒留斯就系属于二级乡下元老。但系佢亦都认，但系由于佢系古老家族，佢就认为佢系一个超保守派。佢认为而家罗马入边嗰班人根本上就污蔑咗我哋罗马人应该有嘅精神，刻苦耐劳、刚毅诚实孝顺等等。咁但系你而家嗰班友咧，就系、是。贪威惜食，古古惑惑，穷奢极侈，贪污腐化，最抵死呢样嘢就学埋啲希腊嘢，学埋佢哋个凶话。但系明明希腊人系俾我哋罗马人救咗咁多次，你仲喺度把支阿足，扮晒上等人，仲要搞基，咁呢样嘢系我哋唔能够，佢哋认为佢哋传统罗马人唔能够容许。咁当时其实罗马本身已经受希腊影响好大，西比亚嗰一辈每一个人都是学落希腊过嚟嘅学问，咩逻辑啊等等、哲学啊、音乐啊呢啲咧，都系为风常，包括搞基。咁呢个华勒留斯，即系佢哋乡下呢一批啊，古老贵族咧，其实已经保守派，包括埋费比亚家族呢一班人。即系同汉尼拔周旋嘅老将，睇呢班新出嘅系有啲唔过眼。咁阿华勒留斯就听过加图呢个名，观察过佢，认为呢个人系一个可造之才。当时其实佢同阿加图都系咁上下大噶啦，可能大佢几岁啦，30多。咁咧，于是就同加图讲，不如我哋两个一齐去罗马揾食，去罗马。爬上高位，从事政治，然之后用我哋嘅能力去救国，唔可以再容许呢啲咁匪美嘅文化、匪利嘅风潮、风俗影响我哋罗马人。咁讲，咁加图应承咗两个去。嗱，听落就成件事好热血嘅，有心有黑嘅贵族同埋一个有能力嘅乡下律师，两个人携手要打造一个新世界，美好新世代。但如果我换转现代所发生嘅事嘅讲法，大家可能会头皮发麻。我咁讲啊，加图系出身于一个解放军家庭，阿爷 参加过八路军，老豆打过寒战，佢自己啊都做过呢、这个军人。退役之后就翻咗乡下耕田，由于有啲文化，就去帮啊帮村委会做嘢。啊，咁有时京城间啲文书咧，佢都处理得好好。啊，系一个忠实嘅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理论家啊嘅支持者啊，社会律嘅模范，堪比雷锋。咁啊，当时咧有个红二代喺呢个乡下附近度住，就睇起个家徒，就话而家北京城、京城、省城乜都好，有嗰班走资派，嗰班走资派不知所谓啊，俾西方独草腐化。啊！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哋身为共产党员，我哋身为红二代，我哋要啊拨乱反正啊！如果唔系呢个党，就会毁灭国家，就会灭亡。冇中国共产党，就冇共产党，就冇新中国。共产党亡咗，就中国亡。我哋系咪要救国？咁家徒话系，咁我哋一齐去京城捞政治啦，就系件咁嘅事，因为。即是农业人民想的东西去 versus 这个开放的城市社会 的事。而他们中间的故事也都令我想起应该好像黄岐山与习近平。那后来家徒都是非常之发的跟黄岐山一样。华勒刘斯是习近平，家徒就是黄岐山。那么容易明白一点大家。好啦，讲返。两条友入到去罗马搵食，华勒留斯系要爬上系绝无问题，因为佢有保守派嘅支持。但系加图必须要证明自己。咁当时咧，你要去打兵打仗咧就好难噶啦，因为咁啊，汉尼拔战争都已经到尾声啦。如果你要红咧，你唯有跟西比亚，但系佢系唔会跟西比亚吓，因为呢啲系即系同佢同辈。啊，有钱仔，咁我佢唔会睇得起家徒呢种人，咁啊，于是咧就唯有走另一条路。阿华勒留斯同佢讲：你去罗马广场做律师，我会揾办法打劫你，用人脉。咁啊，于是佢就走咗去做律师。咁啊又有钱佬，老赵梗系唔同嘅。咁啊，墨者大哥会问：喂，做律师唔使读书嘅咩？咁啊，当时罗马人做律师咧就唔使读书嘅。你有把口有条脷啊就得㗎啦，成唔成功就随你。你总之讲衰啲，有啲似做鸡企街坐喺度。有边个打官司呀？ 啊我嚟帮你咁就去㗎啦。好简单嘅啫。咁不过啊即係你开唔开到单睇你个人能力。不过由于阿加图有华勒留斯帮手，就冇几耐就已经打响咗名堂。打赢两三单官司，咁啊，而且佢又好识去宠落平民，见到你啲平民乜嘢要打落，帮你打咯，打赢咗就得噶啦，有啲名气，咁啊唔使好似而家林作咁啊，搞唔掂就走去学，就去讲英教英文，即系等于罗马嗰阵嗰啲律师啊，搞唔掂啊，咁啊去教希腊文啦，做教师，基本上系一样，咁啊打响咗名气，咁啊。冇几耐就30岁，佢又做咗财务官，就好似上一集讲，做完财务官就走咗去西利，就搞西比亚。嗰阵西比亚同佢可能细佢几岁，都系30零31，但系已经做咗执政官，咁执万八千里。咁虽然搞唔成，但系对于保守派即系支持佢哋嗰班人嚟讲，呢条友后起之秀。有能力有吉事，咁於是咧就不停喺扶搖直上，過多幾年就做咗營造官，營造官即係等於市政局官員，就管下啲危樓啊、糧食啊、水務啊嗰啲咁嘅嘢。咁另外最緊要就係搞節慶，嘛好嗱，好似香港咁，每年年初二就要搞咩幻彩榮香港煙花匯演，咁佢咧就係、是、每年咧你到咁上下時候咧，你又要搞啲咩？Gladiator 大会啊，睇人互相斩人，咁或者咧，佢最出名就搞嗰、那个大赛马，啲人坐住嗰个大战车围住个圈喺度跑，咁啊，阿加图就搞呢啲嘢，你搞得成功，啲人就睇得起你。 咁搞完之后又过多两三年呢，就做法务官，咁就开真正开始发达啦。因为你做完法务官呢，你就有一个叫军事权力 imperium 啊，或者叫执政权力啦，就可以外放做总督，有军权。当佢做总督嗰阵，佢第一件事咧就做佢就第一件事佢就冇大排场。平时啲人外放做总督咧就一排人嘅，十几廿人跟住佢饮饮食食。因为罗马人做官系冇 income，咁啊，所以有大就食大，就用阿公数，就令到地方财政好紧要，负担好重。咁家徒冇咁做，令到地方财政少咗。第二件事，佢又踢走晒所有嘅高利贷。佢呢样嘢系得罪好多人，因为新兴嘅人，佢哋就学个希腊嗰度商人嘢啊嘛，咁啊专门搞高利贷。第三样嘢佢做咗咧，就系组织一队军队。佢用自己嘅方法去组织一队军队，就严苛咁去训练佢哋，而唔系西比亚嗰种用钱打之如加严苛，佢净系严苛啫。同埋有少少钱啊，但系佢尽量压住啲钱唔出，要嚟做咩咧？话讨伐叛乱。咁佢讨伐叛乱咧，就摧毁咗啲村庄，就可以攞到啲人做奴隶。我同大家头先讲过，佢写个《农业论》讲奴隶呢一章，就系因为佢系雇佣能手。佢由呢一佢喺撒丁尼亚入边嘅任务入边，对内就得到话呢个人清廉能干嘅名声，但系对外佢系残忍无道，立咗一班嘅奴隶，然之后就开始发达。佢系靠奴隶买卖发达嘅奴隶主，咁啊翻翻落去啦，获到好名声，即系做完世州长，咁啊翻到罗马，咁啊过咗一两年，就终于就升到去，佢39岁，辞过西比亚做执政8年，咁啊嗰阵佢39岁，终于升到做执政啦，但系就喺嗰阵。佢遇到人生第一个政坛挫折，呢个挫折系来源于女人衰喺女人手。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咁啊都讲咗都够时间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讲，讲佢点样斗倒西比亚。好多谢大家，拜拜。